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这两年我听过不止一场节目，在新上线的时候呢，用了这首歌来开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当然还有曾经的前辈在重回直播间的时候，是回归也是前进。那么在广播里面传递出的感动也是最真实最温暖的，希望这份温暖传递给你，阳光照进回忆里。欢迎来到我的新世界，新年快乐。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你都会听到这句开场白。一档新节目就像一个新朋友一样，总要经历见面、打招呼、吃饭等等的流程，才会在你的心中留有一点点的印象。当然了，我也做好这个准备了，向你介绍一个新的音乐港湾。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在这里把你的心情故事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发给我，告诉我在2018年的第一天，想要告诉你这首歌，喜欢你。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过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他在诉说着承诺言语。上周我在筹备新节目的时候，最想放的就是陈洁仪给你听。一首是他的心动，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还在那里。而另外一首呢，就是喜欢你。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喜欢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把这一刻的心情和想念告诉我，当然还有你想听到的歌曲、文字、语音都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你可以在这里把你此刻的心情告诉我，在新年的第一天，2018年1月1号。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到你。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新朋友再一次向你打招呼，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分为两个部分，上半时段是音乐，下半时段是故事。今天我们收到了五封听众的来信，待会儿半点之后和你一起来听。继续在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的机会，留给 Eagles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这可能是很多人在2018年第一天一个最真切的祝福和愿望。 Bye.

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在半点之后，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进入的是听众的有声信件环节。今天收到了五封，我们先来听新年的第一封。 2017年是我第三次考研，之前的两次都没成功，第一次英语分数线不够，第二次呢复试被刷下来了。然后复试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伤心，然后就决定不考了。但是今年呢，还是有一个心结放不下，就打算再试一试。看了一年的书，然后那个考场吧，离我住的地方特别远，大概有40多公里。我坐公交车要坐到终点，然后再倒地铁，倒10多站，然后下车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才能到我那个考场。早上去考试的那个路上，我就在想啊，今年一定要没问题，一定要成功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考试状态还挺好的，还压中题了。我想点一首《雷光下的远方的鼓声》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人。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 会懂得，会遗忘，会失落，也会拥有。可能经历过考研，他是考了3次，有过那个阶段，才会体会到那个过程是多么的孤独和难熬。远方的鼓声， 是否你尽头体会，而飘过那场雨也拂去了你身上还带着点幽微，远方正传来欢乐的鼓声。记忆是一道寂寞无的门，在它的后面什么在等着，你可曾紧紧将它拥抱，再放开你双手让它自由。安静的天空陪伴街道，不想见 雷光下的人运气应该都不会太差，希望明年你的明年年初，也就是今年年初考研成绩会，希望你能满意吧。下面我们来拆开的是第二封，在今天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里面来自魏柳的一封有声信件。 想点一首 Young for You 送给我自己以及所有被工作束缚的年轻人。 2017年过去了，工作太忙都没什么时间留给自己，那么在新的一年希望能多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儿，比如说去健身，办的健身卡不要像今年一样只去了几次，然后多学点东西，多看点书，享受一下进步的感觉，还想去旅游，去蹦极，希望到时候不要怂。总之呢，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太懒了，老是宅在家里，能多出去晃晃，享受这大好时光。 享受大好时光，希望新年你不要怂，也同时希望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所有人在新年能够尝试一些自己一直想尝试但是害怕的东西。不要害怕，你看 Gala 的英文说的也不标准，但是这首歌所有人都记住了，一起 Young for you。听得出来，魏柳刚刚这个听众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希望在新的一年你能够给自己一些工作外的时间空间去放飞一下，或者说去释放一下你心中的那些积藏已久的心愿。Young for you， 他们很多人在这个歌曲当中04年这个磨合，在看似有一点随意的状态下，把这种青春的肆意的感觉表达出来了。第三封来信来自 Tim， 欢迎你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节目当中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和愿望。我们来听 思萌你好，我想借助今天的这个机会，一方面想点一首歌，另一方面也想说几句心里想说的话。首先2017年已经没几天就要过去了，总结这一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年末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现在的女朋友，就在前段时间我们在一起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曾经在某一段时间会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很爱很爱一个女孩了，但是当我遇到她之后， 我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天我想请思萌帮忙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我想点金玟岐的《岁月神偷》。我想告诉我的女朋友，我非常的爱她，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她。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你们敢在年底的时候在一起了，也希望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节目希望把你们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可以在这里在节目当中记录下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听到第四封来自风平的来信，这可能是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爸爸妈妈的一种感受。 我是风平，2018年马上来了，那2017年刚刚过去，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很多事情也会让我有点措手不及，但经过这一年的锻炼和历练之后，我也会发现在心中的那些梦想依然会值得我在2018年继续去坚持。哇，天好冷啊。那今天在思萌的节目当中，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送给我的儿子。去年没有时间怎么去陪他，然后今年我希望在2018年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每当和他一块儿的时候，就感觉是特别幸福的一段时光，所有的烦恼都会忘掉。在2018年，我相信他也会开始学会说话，然后和我沟通。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都可以认真的参与，然后认真的陪伴他。也希望所有听到思萌节目的好朋友，在2018年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没事就多听听思萌的节目吧。 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再颗星星做你的玩具，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我刚刚还在问他，在平台上问他说孩子叫什么名字，叫启阳。风平送给自己孩子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我知道你刚刚说到了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很多，对，你一直在强调，那可能看到孩子之后那些烦恼通通都抛到脑后了。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的话，我应该会把什么样的音乐送给他。我估计会给他塞很多很多专辑唱片，但是他可能会皱着眉头十分不解地看着我，好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来看第五封信，这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封，来自冬日小山。 想要点一首 The Green Day 的 The Forgotten， 因为当初认识这首歌是在电影版《暮光之城》里，当时初中高中喜欢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期间看了好多遍《暮光之城》的书还有电影，在其中就非常羡慕里面男女主角的爱情，因为觉得他们虽然经历了许多匪夷所思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些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在最后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我所非常喜欢的 happy ending， 所以说希望点这首歌把它送给我正在异地恋的男朋友，希望我们两个不管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两个人一起去把它解决掉，然后继续好好的认真的生活在一起。Look away from the arms of a bad dream.